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 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转眼11点01分，又来到了星期五，各位此刻的心情是不是已经感觉来到了周末？那就把这种欢快的节奏跟随你的心情尽情的施展开来，带上音乐去旅行，现在出发。Funk 的节奏总是最摇摆的，让你会忍不住的全身跟着一起嗨起来。来自于大嘴巴和蓝心湄共同合作的 Funky 那个女孩。11点04分，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正式的开始今天的旅行吧。各位好，我是泽华。本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到了巴厘岛的隔壁龙目岛。天气变得越来越冷了，很多人呢就心里想要去一些暖和的地方。 在越来越冷的北京，想象一下，可以在无边泳池边上尽情的晒太阳，喝着椰汁儿，看着大海，发着呆，想着心事儿，哇，太美好了。其实提到印尼，很多人想到的首先就是巴厘岛，但是不要忘记了，印度尼西亚呢是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包含了上万个海岛啊，遍布着100多座的活火山，以及极其丰富的民族文化和自然。所以除了巴厘岛之外，这里还有非常多不错的海岛，比如说我们本周去到的龙目岛。和人满为患的巴厘岛相比呢，龙目岛这里就变得更加的淳朴，更加的美丽了。这里不但会有湛蓝宁静的海水，雄壮的活火山，以及美丽可爱的热带鱼，还有古朴的建筑物和各种原始的生物物种，以及各种各样的生态环境啊。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先一起简单的回顾一下龙目岛都有哪些别致的美景。但是中午时分好像有些犯困，点上一杯你喜欢的咖啡，调整一下你的心情情绪，点一杯 espresso 的咖啡，叫醒你的世界， wake up， 心中浮现一片蓝蓝的天， let's fly， 安慰 today，December的玫瑰，要依爱的季节，陪我漫步走过弯弯的街。My love is here to stay。365天，花开等待被发现。谁的指尖天天365天，晴天阴天下雨天，给你我的呵护天天，给我一滴 fall in love 的泪水，善良 周华健作曲并演唱的 Wake Up 这首歌曲收录在他2006年发行的专辑《与人》这张专辑当中。 张专辑当中大家最熟悉的当然就是与人那首同名歌曲了，但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Wake Up 呢，可能也是你曾经忽略过的周华健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好了，喝完一杯 Espresso 也大概是比较清醒了，然后我们的旅行继续吧。刚才我们说到龙目岛呢，有雄壮的活火山和美丽可爱的热带鱼，还有古朴的建筑物以及各种原始的生物物种和生态环境哈。在这里呢，无论是你想要潜入深海去潜水，还是行走在陆地上看一下风景发发呆晒晒太阳让自己的皮肤变得黝黑一点，在这里都可以寻找到不一样的美景和不一样玩的地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在龙目岛攀登林查尼火山也是一项非常不错的体验。那本周呢，我们也是用了4天3晚的时间去林查尼火山好好的感受了一下。徒步之行整体下来你会觉得好像挺累的，但是回忆起来好像每一天每一个细节那个过程当中看到的景色也好，你内心的心理情绪的变化也罢，回忆起来都是种种的乐趣啊。哪怕是曾经比较糟糕的一段经历，当你在跟友人诉说起来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哎，这个行程变得还挺有趣的。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比较暖暖的歌曲吧，歌名很长，叫做如果写不出好的和弦就该在洒满阳光的钢琴前吃布丁，非常可爱的歌曲，听听看。 是个特别的晴天，那种色彩却如此的耀眼，我想此刻的心被你填满了一些。总是在这样慵懒的午后，转角书店遇见你，靠窗第三桌穿衬衣带笑意，什么斐波那契是我不太想探究的意义，那么就等我看完了情人的伟业，想你想待会该做些什么，是送冰花和蜂蜜，虽然很笨拙又心机掉满地，要不要一起去散步，今天的天气不算糟，如果你刚好喜欢我，这么巧我也要一点东西，能不能一起看日出，或许能解答我困扰，如果你刚好看着我，那么就请你给我些回忆。只要你的心都在我身边，即便有时候会遇见难料的离别，别担心要过理想的生活，好的坏的都会来，只要你内心够坚定不着急，要不要一起去散步，今天的天气这么巧我也要一点东西，能不能一起看日出，或许能解答我困扰，如果你刚好看着我，那么就请你请你给我写，要不要一起去散步，今天的天气不算糟，如果你刚好喜欢我，这么巧我也要一点东西，能不能一起看日出，或许能解答我困扰，如果你刚好看着我，那么就请你给我些回忆。 俏皮的曲调和写实的歌词，再配上谢春花这样甜美的嗓音，真的是写出了一个少女对于当下状态的满足，把那种温柔又欢喜的内心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的歌名很长啊，叫做如果写不出好的和弦，就该在洒满阳光的钢琴前一起吃布丁。可能对于很多女生而言呢，如果干不成很多自己今天原本想要做的事情，也应该在洒满阳光的钢琴前一起吃布丁。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谢春花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带来的专辑《点心》当中的一首歌啊。《点心》当时也说过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呢就是色味俱佳的甜点美食，第二层含义呢就是动词和名词啊，点心，触及心灵。在明天的九七四大不秀节目当中呢，谢春花也将会做客，带来这张专辑当中好听的歌曲以及背后你可能不太知道的故事。有时间的话记得锁定一下明天下午5点到6点这一个小时九七四大不秀谢春花的做客。好，让我们继续的边走边看哈。刚才我们说到了龙目岛攀登林查尼火山是一项非常不错的体验，这座火山呢是印尼人心目当中的一座非常厉害的山啊，很多人呢每年都会到林查尼火山进行他们自己的顶礼膜拜。当然这座火山的景色呢也是异常美丽的，绝对不会辜负你攀登时所付出的所有的努力。在龙目岛之后，我们要去往的下一个岛呢叫做民丹岛。龙目岛先说一下，就是龙的眼睛，龙目岛。民丹岛呢，人民的民，牡丹的丹，民丹岛。民丹岛呢也是印尼群岛当中呢最大的一个岛屿，但是由于距离新加坡比较近，所以很多新加坡人都会来这里度假。这里也有一个别称啊，叫做新加坡的后花园。当然了，由于这里的设施是比较完善的，所以无论你是想要潜水、冲浪、骑车、射箭，还是想要静静的做一个 SPA、 散步、看书、发呆，总之吧，在这里都可以满足你。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王源最近的一首新歌，叫做《一样》。这首歌曲当中呢，王源也是剖析了自己很多的内心的真实想法啊。好像看似他是大明星，跟我们普通人的心理应该不太一样。但王源说，无论是个体感受，还是各种情绪上的变化，包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我们都一样。 也只是个普通人，一颗普通而平凡的尘，烟火浮沉，渺小星辰。 中，生而自由，爱而无畏，我和你一样。 这首《一样》是王源的个人第十二支单曲，也是他步入成人世界前的一首自我剖析式的音乐作品。即将迎来人生新阶段的他呢，试图将过去人生当中历经无数次的浇筑的外壳去撕开一道裂缝，在进行自我审视的同时呢，用一种不屈的姿态勇敢地踏入全新的试炼场。歌词很容易地带动彼此的一个同理心吧，也是来自于他自己的填词啊，特别是这一句，我和你一样，每天吃着三餐，彻夜不睡，找人倾诉愤懑，很多事情解决不完，只能拖到明天对他说早安。拖延症他一样的也有，还有郁郁寡欢，左右为难，生活常态皆为同感。在这首歌曲当中，你绝对是可以找到一种共鸣的，无论你的年龄值是多大。但是最后呢，他还是用音乐，用自己的歌词告诉大家，天真烂漫，尘世游漫，请拿出鼓动风云的勇敢，为自己誓死效忠。对于还不满十八岁的王源，他在自己的努力当中，对于我们而言呢，每一天当然也要继续不断的努力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李荣浩。接在王源的《一样》后面，挺有趣的，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年少有为》。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会怎样？假如我年少有为，你的故事，你的人生的发展会朝哪个方向？当然一切都只是假如，但又何妨，在一首歌曲的时间，就假如我们都年少有为。 电视已经删，联络方式都还没删，你待我的好我却错手毁掉，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困，也凑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美好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多喝几杯，和你现在难为。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困，也凑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心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作为日本经典青春片的代表导演，岩井俊二的《情书》《四月物语》《关于莉莉周的一切》等作品都是影迷的美好回忆。监制陈可辛透露，他参与这部电影就是为了帮助岩井俊二完成一部中文电影，因为我是他的影迷。主演周迅坦言，该片是一部讲述人与人之间沟通的电影，就像电影名字，也像日常生活中我们打招呼一样亲切。至于能和岩井俊二合作，他表示就像做梦一样惊喜。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1:33，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本时段我们会听到很多这样风格的歌曲。 多可笑，事情最无聊，能空一切也好，此生未了，心却一无所扰，只想换得半世逍遥。心事对人笑，梦中全忘掉，谈天黑得太早，来生难了，还恨一笔勾销，对酒当歌，我只愿开心到 李宗盛作曲，陈淑桦这版《笑红尘》非常非常的经典。你是不是因为1993年的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普通话主题曲而知道了这首歌曲？还是因为它的广东话版本《做个真的我》，包括乐曲版本也有《疫情》啊、《离恨》啊等等。这首歌曲实在是太经典的一首作品了。11: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天气变得越来越冷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往热一点、暖和一点、风景宜人一点的地方去好好的转一转。前几天节目当中我们去到的是印尼的龙目岛，今天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往的是民丹岛。民丹岛刚才也说过是印尼的所有的群岛当中最大的一个岛屿啊，但是由于距离新加坡比较近，所以很多新加坡人会来这里度假。当然了，民丹岛不仅仅是开发完善，这里的景色呢也可以用不错、漂亮来形容。海水清澈湛蓝，沙滩呢也是非常的白净的，海洋的生态在这里可以说是相当的丰富，并且岛上还有斑斓葱郁的热带植物。如果到了冬天的时候想要找一个地方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的话，那么来民丹岛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也是和某一部电影有关哦。想想看哪一部电影。这首歌的词写的实在是太好了，人生如此，浮生如斯，缘生缘死，谁知谁知。来自于黄沾填词，雷颂德作曲，辛晓琪演唱的《人生如此》。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经典的电影，张曼玉、王祖贤主演的《青蛇》的原声音乐。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好像那个脑海当中又可以浮现出这个画面啊！如果刚才你没有猜对是哪一部电影的话，一说到青蛇怎么样，是不是就跟刚才听到的旋律立马对应起来了？海岛呢有很多可以玩的，有很多可以放松的好去处。好，接下来呢我们换一种风格吧，先用比较大的大提琴让大家的心理节奏开始有所转变。这首歌曲呢也是十二星座当中的一首歌曲了，来自于周杰伦、梁心颐他们彼此的一个合作。比较大的大提琴呢很像在旅途的过程当中，然后你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间看到街头哎，有人表演，那种欢快的感觉，那种喜气的氛围，这不就来了。 小傻瓜，这不是大提琴，我不劝你就在吃点心，我一人就足够，但我曾经你们的四个金。 明日围观一堆人群听不到，看见邻居争执争吵，越谈越认真，我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那是我的人。人潮人潮掌声回应，钞票钞票就不靠近，这干嘛进去有点不开心。隔壁在拿我的音乐灯，最近放进个表演流程。 还有一遍呢、啊。 比较大的大提琴，非常欢快的一首作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 Make it 今年的一首新歌 Two Souls Unfair， 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刚刚完毕的维多利亚的秘密 Victoria's Secrets 今年的大秀呢又是落幕了啊。今年的大秀依然是这个服装出来以后让很多人开始议论纷纷，如果你还没有关注起来的话，现在应该各个渠道都可以看到相关的这个外形长什么样子，以及今年的大模们在这个秀台上是如何进行表现的，又包括在这个舞台上都有哪些歌手带来哪些不错的现场表演。比如说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B.B. Rex 就是今年的表演嘉宾之一，那除了他呢还有侯熙 Halsey Rita Ora 以及 The Chainsmokers， 包括我们昨天节目当中放到的 Shawn Mendes 等等呢。那说到侯熙这首歌曲呢也是他今年非常受欢迎的一首作品 Without Me。 Until it overflowed, took it so far to keep you close. I was afraid to leave you on your own. I said I'd catch you if you fall. And if they laugh, then fuck them all. And then I got you off your knees, put you right back on your feet, just so you could take advantage of me. Tell me how's it feel, sitting up there, feeling so high, but too far away to hold me. 这是 Without Me， 但于是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的话好像更熟的是这首作品，今年在美国 Billboard 公告牌排行榜当中的位置呢也是非常的不错，也是跟 Chainsmokers 合作的一首 Closer。 Hey, I was doing just fine before I met you. I drink too much and that's an issue, but I'm okay. Hey, you tell your friends it was nice to meet them, but I hope I never see them again. I know it breaks your heart, moved to the city and I broke down crying. 4 years, no calls, now you're looking pretty in a hotel bar. And I can't stop, no.From your roommate back in Boulder, we ain't ever getting old.